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那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呢？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 好，剛才呢就繼續回來呢，都是講回這個選委，因為還有呢就還有幾天，三 還有七日， 咁呢就而家個形勢嚟講呢，我覺得胡官呢就其實係要全攬泛民先至夠票入閘，根本就建制派一票都冇。林阿葉劉本身呢，我覺得兩邊都冇。即係葉劉就陷入一個叫做即係兩邊不是人嘅局面。 葉劉入唔到啦，我自己覺得。 兩邊都即係唔俾票佢。咁呢就而家呢就我聽日就約咗葉劉。是俾个最后机会佢， 唔系咩俾个机会佢啫，俾佢去闹阿林郑喺度， 系俾个机会 发泄一下， 俾个机会佢去争取一个好啲嘅形象啦，唔系争取入闸啊， 争取形象 两样嘢嚟嘅其实。咁如果佢因为咁样上嚟之后改变到啲选委心意，就证明我哋城寨上市就近一步。 嗱，如果佢真系识得用呢个嘅谂法嚟去上网台咧，我又觉得就有 啊，佢呢样嘢我就欣赏佢嘅，真系，佢就对于个媒体，佢嗱胡须就用得最纯熟咯，我觉得。但系阿叶柳咧，我觉得咧系逆步逆吹嘅。佢喺个 campaign 嘅过程，佢 grow 得好快，即系自己追上去可以。就反而我觉得咧，胡官好多人咧一开波就话佢系帮呢个胡须做呢个电套，去攻击689。嗱，而家终于事实就唔系啦。如果胡官真系电套嘅话，佢而家应该弃选。 佢依家如果系佢系电套，就应该 就应该弃选，然后就叫所有俾咗名佢嘅人，唔该你支持胡须。 嗱，因为点解咁讲咧？即系我唔系鼓励佢弃选， 但系佢似乎咧就系以即系攞走泛民嘅选票为佢今次参选嘅目标。 啊，得 系攞泛民提名票。你谂下佢60票咯，而家系。 大家记得咧，佢初出嚟参选嘅时候咧，有人问过佢个问题嘅。喂，你到时如果你攞咗阿曾俊华啲票咁点啊？咁样咁啊，到时我咪 退选。 如果有个咁嘅效果，我咪退咯。 退选系啊。 嗱，而家咧其实呢个效果出咗嚟嘅噃。 系啊， 嗱已经出嚟噶咯。 我都想问下胡官啊，咁你几时决定退唔退选咧？ 啊， 系咪嗱？如果最终 即系如果佢真系掩护阿胡苏贞嘅话咧，我觉得合理嘅呢个嘅行为啊，就应该系而家退选噶啦，宣布。 喂，咁你掩到几时啊？唔通掩到提名期结束啊？ 唔系你 仲喺度掩紧啊？ 你如果唔系咁嘅形势，你可以掩到佢上台。我嘅意思即系嗱，你睇形势嘅，即系我当而家话胡苏贞咧系一直咧系要掩护阿胡苏贞，唔系呢个胡官系掩护胡苏贞咧，你可以有机会咧系掩到佢上台，然后跟 住 扶林郑。但系而家形势唔系咁啊嘛。 而家我反而调翻转，从表现嚟睇，我觉得掩护胡苏贞嗰个系叶柳，因为攻击林郑最劲嗰个系叶柳，唔系胡官，其实系。是葉劉喎，反而係。 係胡官都琴日定今日都係講咗好多胡蘇貞嘅一啲唔好嘅地方。 嗱，胡官我覺得似咩呢？似一個黃興貴喎，佢唔似落場踢波喎，佢似一個足球評述員喎。佢到而家都仲係一個足球評述員喎。咁所以我覺得胡官參選為乜呢？到今時今日佢仍然好認真、好認真地去攞泛民嘅提名票。一個從來大家唔覺得佢啦。如果你話李國能出嚟參選，我絕對唔會懷疑。李志起参选绝对不会怀疑。一路以来 有 track record， 有 track record， 对政治问题有表态、有立场，是吗？不可以参选我不会怀疑。但胡国兴我一定怀疑。 其实 因为完全没有 track record， 突然间嘣一声这样供出来，然后跟着说帮曾俊华开路，结果现在是一路一路抢紧曾俊华在选委里面泛民的支持票。所以我就说如果被他入到去，他咪又是继续去抢曾俊华的票。所以现在泛民要做一个政治决定，我觉得不可以太迟。迟咩呢？忙中总会有错。 是啊。 有些人可能给了胡国兴又给了胡苏，那个提名就无效。 啊、 有些人可能填错资料，提名又无效。 你以为啊胡苏贞够票到最后点知 三 千年。 甚至大家不能不防是咩呢？ 是有个别的选委特登给两个提名，然后令到他们最后尾入了表先发现提名无效。 啊， 那你是大 Q 王。 那到时得一个林郑。 到时得一个林郑，不能不防，我觉得这些人。 啊， 表面上他就说支持了胡苏，实际上他又同时给了票啊。 是啦。 无关。 咁所以如果咁嘅角度呢，嗱有两样嘢民主派要做。一，尽快俾提名票啊胡素贞，尽快呀，唔好去到 last minute。 喂大佬， 第二係要超过 150, 胡志伟表一态，郭荣亨表一态，冯伟华表一态教协、啊、高教界好多人表一态，係咪而家嗱，我估下莫乃光嗰啲会俾胡素嘅，我觉得、嗯、IT 界呢个会计界里面有啲已经俾咗㗎啦，已经係。 咁你就好快俾 醫生界裏面今日俾咗公共醫療，公共醫療有幾個俾咗㗎喇，已經係。咁所以我覺得未俾嗰啲就係包括最初陳景生話喂法律界裏面十票 reserve, 睇下邊個救邊個，要邊個俾邊個。泛民有冇必要保護國興入閘，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戰略考慮，喺今日呢個 moment, 就算你修訂咗呢個立場，冇人怪責你哋。 冇㗎。 嗱，呢个系策略性嘅需要。 我觉得另一点咧，我想都系强调翻咧，就系话喺今次咧，就先唔好讲咩民主原则啊。我当然唔觉得我哋而家话鼓吹全 all in 啊胡苏贞系一个咩违反民主原则啦。啊，呢个我觉得唔需要讨论。第二咧就系，就算当按政治利益考虑，按你哋自己本身嘅政治利益考虑，你喺呢个时候 all in 胡苏贞，只会获得更 多有赢冇输啊， 有赢冇输。 是啊， 是啊，有人冇输噶， 好简单嘅，等于我下一 round 英足总杯买林肯城一样嘅啫。 啊，你而家等咧一阵啦，我又话要等嗰个平台咩公民提名嗰啲嘢咧，其实如果拖到你去到 last minute 咧，就好多意外会。 我话俾你听，第一 好多意外 喺呢个咁交嘅平台里边，总有一啲交人咧拖住大家啲手手脚脚，拖到最后尾咧就忙中有错。 系啊， 如果你咁样甩碌嘅话咧，就叫做咩？全家含包散。 佢而家仲话要 D day 啊，大佬，你 D D day 唔好再搞呢啲咁嘅嘢啦。 而家就系啊 ，D 你条命乜真系？边个话搞啊？ 会搞啊！而家就话嗰个投票完咗之后， 即系点啊？又听嗰班交人喺度讲一次佢哋嗰啲大道理啊？ 系啦， 又真系。 咁咧嗱，你一 D 埋完之后咧，我都唔知道你几时咧先至可以即系将个提名票俾胡苏贞。呢过得一日咧，其实嗰个形势咧，我觉得有意外嘅机会咧系好大嘅。点解咧？头先阿世良你所讲嘅一样嘢，如果要令到阿林郑能够当选咧，其中一个最好嘅办法就系令到你所有嘅提名票能够咧有咁多意外，得咁多意外。 系啊。 系嘛？所以你而家仲唔俾提名票啊？胡苏贞嘅时候咧，你就会 同埋泛民嘅老友 所有嘅可能性。 你哋听住啊！如果出咗意外而入唔到闸嗰阵时候，票债票偿嗰个唔系偿喺林郑身上，系偿喺你哋泛民嘅议员身上。 因为咧入唔到闸嗰个罪咧系大过， 系啊， 系佢入咗闸之后选唔到。 是啊， 好大镬，佢入唔到闸。 入唔到闸就我话俾你听啦，大部分嘅薯粉都唔会原谅你哋㗎。 系啊， 呢个系仲大镬过佢入咗闸选唔到啊。 系啊， 嗰个大家都明白，形势比人强。 系啊， 系嘛，最终选唔到唔关泛民事啊。泛民系有责任，再讲一次，系有责任跟民意，令到胡苏贞尽快入闸。 系、啊， 呢、這个系冇悬念嘅，我觉得民意相当清晰，到今日呢个 moment 仍然系相当清晰。唔好再同我讲冇全民退保，冇呢个咩起公屋嘅唔够，或者冇卖地计划呢啲咁嘅嘢，呢啲全部都系藉口嚟嘅。 嗱，有人话咧，有人网友就话228，即系已经讲咗会228就即系俾提名晒，即系所有要提名嘅人咁样。2月28号， 仲有两 咁应该咧3月1号， 3月1号截止 就要截止啦。喂，对唔住，我都唔同意228呢个日子，我真系咧觉得咧 228唔老礼 系。二二八， 台湾二二八事件， 一来唔老礼、第二咧，真系我觉得你等多一日咧，我仍然系觉得那个形势咧嘅变化会好大 嗱，我觉得打击胡苏嘅方法会陆续有嚟，咁亦都好多选委咧系会借住呢啲方法出台嗰阵时咧，就乘机做嘢，就将啲票射俾胡官。 啊， 记住，拱得胡官参选嘅人系唔会。令到胡官冇吸票能力嘅，佢总会令到有啲勾咗落去胡官嗰度咧，佢可以借势去攻击曾俊华。嗱，今日01所讲嘅就系佢除咗冇清楚说服中央点样守护一国两制之外，佢仲有负面嘢。呢个系一个牵涉嘅，呢个系一个牵涉，即系话关于 同曾俊华有关嘅负面新闻，喺呢一定会喺呢个礼拜里边出台。 系啦，所以咧，嗱，你今日咧，香港01嗰个报道咧，就已经又系一个新形势啦。嗱，呢个新形势以前冇出现过咧，就系话嗰两样嘢啦。 哦，系最反嗱，新形势唔系挺林郑啦，系中央最反对曾俊华， 最反对曾俊华，而且讲得具体到咧，就话佢未能够提出保护一国两制，同埋呢一个佢有啲负面嘅嘢。嗱，喂，呢啲咪新形势咯？我话俾你听， 就系叫做杀人于无形咯， 系咯。 是乜嘢又唔讲喎？ 系啊， 系乜嘢？ 俾你自己想象， 大家估下啦咁咯。 但系似嗱呢个咧就心理战可能嗱最而家咧可能仍然系玩紧心理战。第二，如果再恶劣啲咧，就发放一啲流料出嚟。 会噶，我都话啦，谷我一早已经讲咗系吹谷唔到奶妈嘅民望嘅。 啊， 所以佢只有两个方法：第一抹黑曾俊华，第二搵人戒曾俊华。两个方法已经用紧。 系啦，再嚟 其实已经用紧 放流料咯，放流料你唔使一定坚噶。嗱，去到越后咧放流料咧，其实咧你越难以去澄清嘅。有啲嘢，即系我哋都做开公做过公关嘅朋友都会知道嘅。 假新闻即系呢个叫做咩啊？ 你阿 Donald Trump 都系咁啦， 叫做 alternative facts 啊，就系点解咧？就系有10,000个人睇咗你呢个假新闻，但系你个澄清新闻得2,000人睇过。 啊！ 第二睇咗嗰啲就对澄清新闻根本就冇兴趣再睇落去。 嗯， 所以咧始终嗰个坏印象同埋负面咧抹黑嘅印象咧就洗唔甩嘅。 嗯， 而呢啲方法我觉得咧系会继续用嘅。 嗯， 甚至会咩咧？会借住个势添，包括曾荫权判刑。 嗯， 借住个势嚟用添。 嗯， 所以我觉得呢个对泛民嚟讲，如果你觉得今次嘅角力系同一个叫做中共产党利益集团候选人角力嘅话咧。就借用阿麦明诗啊呢个讲者嘅最有智慧嘅讲法，就系选择一个最接近公义嘅位置企喺度。 麦明诗都聪明过晒你哋啊，老实咁讲，麦明诗真系老实。不过咧又咁讲，麦明诗聪明之余咧，佢亦都好大嘅代价嘅，因为你已经睇到啦， 话俾人玩到啊，洗晒版啊，大佬。 何韵诗啊，即系佢而家喺娱乐圈噶嘛，佢其实系要需要付出好大嘅代价。 但我估佢唔留恋噶啦，佢都。 可能留恋噶啦，去下做律师咯。 系啊， 嗱，所以咧，我话麦明诗嘅判断啊，佢嘅回复嘅智慧嗰个反应咧，就都比大好多嘅民主派要快。嗱，你如果玩 social media， 今日我先至有一个 terms，一个 seminar， 你最紧要 timing 啊，大佬，你其中一样嘢系最紧要 timing。如果公民党好或者任何嘅泛民听日宣布 all in 胡苏争咧，你哋赢晒噶。 在 而家目前薯粉当道的情况之下，你是赢 得 输的，冇得输的， 冇得输的，真的。所以我觉得 等乜鬼啫？ 呢个是考验紧佢哋嘅政治判断。第一，第二是什么呢？是那个嘅嗱，我想理性分析大家睇得到的，但究竟点样把握时机，用乜嘢嘅论述出嚟去表达自己嘅立场？ 嗯， 我觉得嗱，郭荣亨今日所讲嘅嘢相当清晰的，我觉得系反映咗公民党嘅睇法。 嗯， 就系咩咧？呢个系。对于一个即系、就是、一国两制西环治港嘅一个选举嚟嘅， 嗯， 如果呢个选举嘅性质系咁样嘅话，其他乜嘢都系假。 咁唔使谂啦，嗱，其实讲得咁清楚，谂得咁清楚嘅时候，其实仲等咩啫？ 系啊，唔使等噶， 唔使等噶啦。你其实个论述已经好清楚，郭荣铿所讲嘅论述好清楚。而家就系要去捉紧而家个 timing， 令到事件系仲未有一个嘅叫做太大嘅变化嘅情况之下 ，all in 胡苏争，你就会攞到最大香港市民嘅支持。 我都话啦，如果大家努力尽力之后做唔到，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得着嘅。 啊， 个原因系咩咧？个得着就系大家都需要有一个新嘅 agenda 出嚟，同埋一个新嘅政治运动出嚟，系取代过去雨伞运动之后嗰两年。嗰種自己互相消耗，互相攻伐嗰種啦。今次我覺得好明顯，民意係唔想大家分裂嘅，係大家希望匯聚喺呢個曾俊華下面嘅。而呢樣嘢當然能唔能夠最終令到共產黨去承認呢個民意咧，係未知之數。有人話俾你聽，一定會陰點咗曾俊華，呢個係呃人嘅。如果有人信到十足十，甚至有人話俾你聽，你去參選啦，因為北京已经阴点咗曾俊华噶啦，咁样同阿长毛讲而鼓励佢去参选嘅咧，嗰、那个一定系收咗钱，唔系胡苏，唔系长毛收啊，系鼓励长毛去参选嗰个人啊， 系啊， 系一定话俾你听，100%习近平阴点咗噶啦， 嗯， 如果你再去支持胡苏啊，你傻啦，傻仔啦咁， 话呢个消息俾佢听嗰个人一定话俾人听，我系收到内幕最高层嘅消息。 我又试下用两个假设嚟去讲啊。第一，呢、這个话俾你听呢个信息嘅人所讲嘅嘢系真嘅，系真嘅。OK， 系真嘅。好啦。哦，然后跟住咧，大家全部 all in 曾俊华之后，曾俊华以高票当选。跟住，你认为香港市民会怪你咩？喺咁嘅形势之下，系啊，中计啊，中计，当大家中计。 咁等于六八九落台一样嘅啫。 啊， 同样嘅逻辑，我哋应该支持六八九留任嘅。 啊， 因为共产党换咗六八九，系想温水煮蛙啊嘛。嗱，佢哋嘅逻辑啊，我讲紧。咁所以我哋唔应该高兴啊嘛。咁系咪应该我哋邀请六八九留任咧？ 系咯。 同样如果换咗曾俊华上去又温水煮蛙嘛。咁即係任何冇咁样衰或者同建制有一定距离嘅人做特首呢，我哋都唔接受啦。因为呢个都符合温水煮蛙嘅理论㗎嘛。咁样嘅话，我哋系咪一个更左更极端嘅人，甚至比六八九更极端嘅人呢？咁系咪应该支持冯伟光做特首呢？如果系咁，系咪又系唔通㗎呢、這个逻辑系。 嗱，当啊第一个假设，我当呢、這个阴谋论系真嘅。最后胡苏贞在超过800票当选，高票当选。好，嗱，你认为市民会唔会怪你中计中咗计咧？中咗伏咧？会有小部分。 嗱，我想问你啦。 第二个，我讲系第二个可能性咧，就系话，喂，你中伏啊？到最后因为咁样样而林郑上咗台，你哋全部咧个票咧就散晒。咁你认为？其实任何情况之下，你稍微少少用呢啲嘅所谓博弈论分析都知道，都系 all in 胡苏贞系最 一早已经讲咗，唔使谂噶啦。我举例啦，我问下你啦，如果麦明诗，我当佢根本就唔系支持法治嘅，写埋啲咩文章出嚟就收兵嘅啫。咁佢收你做兵，你制唔制啊？好简单嘅啫，呢个问题系嘛？冇理由唔制噶嘛，系嘛？ 系啊， 所以我就话，如果佢真系送咗。张真上去做特首嘅，咁点解我哋唔高兴呢？系咪先？好啦，咁你话会唔会因水煮蛙？大佬啊，我成日都话雨伞运动之后有一种病，叫做推比人，即系诿过于人。 系啦，诿过于人系啦， 系嘛？我喺金钟听得最多嘅言论系咩呢？我冲唔到龙和道，因为郭兆杰，郭兆杰嘅地位系高过特首添，我觉得，甚至比习近平更厉害。佢叫你唔冲，你就唔冲噶啦咩？是不是郭兆杰是谁啊？一个救生员咋噃？是不是救生员叫你不要冲击警察你就不冲了咩？你这么乖的咩？是不是跟着我做不到嘢，因为大台。好啦，大台拆埋，学联拆埋，退晒联啦。又做到咩嘢啊？大家望返转头呢两年嚟当日鼓吹拆大台嗰啲人，鼓吹退联嗰啲人，去咗哈佛读书嗰啲人又做咗啲咩嘢出嚟呢？是不是留低你哋去判刑佢自己去读书呢？系咪？嗱，而家呢个就客观事实啦。好啦，大家僆仔就唔再去参加呢个运动，因为觉得俾人出卖。 系 呢个就系退潮啦，我觉得。 所以咧，今次咧系更大嘅危机喺面前啊！即系头先阿世良你所讲嘅啊，嗰种嘅退潮现象咧，如果今次阿胡苏贞入唔到闸，或者因为呢个民主派嗰个嘅战策略个失误咧，令到佢咧入唔到闸嘅话咧。我觉得呢一个危机更大。 如果我是共产党，乜嘢为之过三关呢？第一，林郑高票提名，高票当选。 啊、 第二，胡苏入唔到闸，而因为泛民失误。 嗯， 咁就一战叫做三 P 啊，真系。 系啊， 一战三雕啊，真系、 啊。 跟住打残埋呢个泛民， 系啊， 而拱埋林郑上去，话呢个政局，你问我 perfect 到不得了 ，perfect 过六八九，继续连任，即系话林郑。入咗去，而一个残到无伦、冇民意基础嘅反对派，喺议会里面，喂，大佬，我唔仲如取如愧，跟住你吹鸡叫市民撑你拉布，喂，唔好搞我啦，你班友系咁嘅，我以后都唔会去立法会门口撑你啦，呢、這个就 系 民情，我话俾你听， 跟 住 DQ 补选轻埋，全线崩溃， 全线崩溃， 全线崩溃， 即系嗱，我都话啦，习近平其实好可能咧，系一个局面，其实就系咩呢？好似你嗰阵时讲嘅选拔赛一样，我今日睇咯，睇你边个跑出嚟。 我冇 preference， 大家都唔系我， 但系 冇个人关系啊。 如果你俾到个 incentive， 我咦唔系、啊，如果能够令到头先嗰个局面发生， 我拔边个有得威先啊？呢、這个最紧要 啊！ 嗱，你唔好以为佢拔同王光亚拔系一样。 啊、 王光亚拔咧，王光亚点都冇得威，因为佢要交权，退落嚟啦。张晓明要退落嚟，张德江都要退落嚟。而家支持林郑嗰三条友都唔会喺未来嗰五年。主宰香港的政局，记住， 任何今日夹你提名林郑嗰啲人，你哋要谂清楚，张德江一定要退嘅呢、這个系，冇可能噶啦。 啊， 黄光亚讲咗退好耐噶啦，系嘛？讲咗一年啦，已经黄光亚要退已经系。我估计喺选举完之后，等于彭清华一样，黄光亚与张晓明一起退。 啊， 系会由谭铁牛去做呢、這个，即系由习近平嘅亲信去出掌呢个中联办。 系、嗯、 好啦，呢、這个政局本身我哋已经睇到啦，然后今日。即是说一家行将离任的 CEO, 然后叫你去做一些损害公司利益的事你都不敢做啊。嗯、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觉得那里有会就走的嘛，其实。我为什么听你点啊？ 嗯。 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了。无论中央到地方都好。他为什么要插自己人在这里呢？就是他要延续后面那些人的影响力嘛。 嗯。 所以才要插林郑在这里嘛。 嗯。 林郑是怎么来的呢？林郑就是当 DQ 了689的时候，这个一路控制香港的所谓权力、第二支管治队伍迅速集结在林郑后面、然后呢打扮一下擦红个胭脂整两条小孖辫然后怼佢出来呢件正盖好嘢呀咁。点知我告诉你真係香港人呢大家唔好睇少。呢、这个绝对同个媒体环境有关。你諗下林郑由11月到而家短短三个月佢个民望急速滑落。绝对唔係因为 TVB,不是因为 K 宝，不是因为星岛，不是因为南华早报，不是因为信报，这些全部都归晒边嘅，我觉得、在这个林郑的问题里面、是因为新媒体、是因为新媒体，为什么他的关公灾难会扩大，是因为新媒体，胡须为什么会得到市民支持，是因为新媒体，而市民也都不是以前那么傻，好像狼蛛之争那么傻，泼两泼就一起 X 唐英年，今次就大家都不中伏。然后仲要咩呢？是网媒将个形势分析俾啲市民听，是影响咗市民对政治人物嘅睇法。嗱、呢、这个过去系冇出现过。呢、这个系香港 以前咧传统媒体个影响力大嘅， 系大得好紧要，系啊。 就如果冇新媒体咧，就阿林郑就已经 赢咗啦，已经啊， 即系 高到不得了， 高到不得了噶啦。 系啊， 系啊。 你谂下，搞掂咗袁志伟。搞掂埋郭彦明，搞掂埋谭慧仪，咁、已经搞掂噶啦嘛。 而家就新媒体就搞掂咗 CCTVB， 搞掂咗、搞掂咗嗰啲传统媒体嘛，搞掂咗佢哋啊嘛。 咪咯，一个萧山等于十个 TVB 啦，真系系嘛。所以我就话，你正正就因为咁样而令到咧成个共产党嘅造势机器咧开始唔 work 啊！我觉得而家嗱，你问我香港人如果打过一场漂漂亮亮嘅败仗，我觉得大家个民心系唔会散因为大家走埋一齐，系打咗一场漂漂亮亮嘅败仗，最终系斗唔过一个小圈子嘅游戏。但系今次系第一次，嗱，以前嗰两次袋根，包括何俊仁，我觉得都唔系硬机枪港人，佢哋反而都系入去自己曝光嘅啫。但系今次如果系真系香港人系将自己嘅情感摆咗落去，而最终胡须入咗闸。而能够在电视辩论里面 KO 林郑，嗱呢个好关键嘅，我觉得，我唔知道今次有冇电视辩论 啊。 如果好似上一届咁有两次电视辩论嘅话咧， 其实就有逆转势嘅可能。 呢、这个就会逆转啦，我觉得。但系大家话喂，胡须口窒窒，林郑属政策，一到电视辩论，胡须咪扑街。嗱，我就将我的经历话俾大家听啦。一个电视辩论里面边个赢边个输咧，最关键咧。除了你说在 on spot 那个辩论技巧之外呢，真正的 battle 是什么呢？是 post debate 的 debate。即是说在辩论之后大家在网上面说哪个赢。嗱、这个大家听我讲啊，今次如果真的有电视辩论，怎样可以通过电视辩论打残这个林郑呢？就是在电视辩论之后的 post debate 的 debate 里面、大家一起说林郑输。仲要话佢点解输？咁嘅话咧，结果做出嚟咧，嗰、那个后果啦，我唔相信佢同胡须咧有一个好大嘅差距，即系等于当年余若薇 K.O. 啊煲胎咁样，系冇得比嘅嗰场，即系等于北韩对巴西咁样，连半场都过唔到，系完全半场都过唔到嘅。咁但系咧，胡须对林郑咧，我觉得啊，嗱，记住唔好三条友，千祈、三条友咧，中间夹嗰条胡官喺度咧，就大 Q 镬啦，我觉得。一定是隻抽隻， 隻抽隻好睇。 系啦，隻抽隻。咁而隻抽隻嗰场之后咧，就会即时睇到嗰个民意嘅。 啊， 而家就我甚至我相信喺电视辩论期间已经 有民意调查， 即系抽只咧就好明显啊！嗰、那个嘅 一拳我一拳啊嘛，系啊， 系啊，好啊，一三个就散晒， 冇啊冇啊。跟住到时咧，你好 depends on 中间嗰、那个，即系令到模糊化咗啊！成个对决嗰个气氛模糊化咗 啊！ 咁我自己估计咧，网民、香港市民、薯粉，大家唔好气馁。如果佢入咗集之后咧，我哋一定要要求有电视辩论。 嗯。 只要有电视辩论，大家就有做嘢嘅机会啦。 嗯， 嗱就唔好纯粹净系做花生油啦。 嗯， 就系喺电视辩论之后，所谓赢输呢个问题里边咧，大家就要做嘢啦。 嗯， 嗱咁样，如果两场电视辩论之后，你留意下唐英年第一场电视辩论，当时佢系处于民意最低，10% 都冇。 嗯， 又僭建屋嗰个游泳池，又揽女又成。 嗯， 但系佢第一次电视辩论已经攞翻。向上、 嗯、 到第二次电视辩论之后，他们的鲨鱼嘴已经开始一路一路两条线是一路这样 行。 我相信当日如果再 campaign 多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其实唐英年是会再度超越梁振英的、 嗯、 如果个投票选举日、 嗯、 是押后两个礼拜、 嗯、 所以我就说如果能够令到胡苏和林郑是隻抽隻、 嗯、 而是有两场电视辩论的话，我相信奶妈所承受的压力是大到他没办法应付啊。 嗯。 你想想，你一想想到张德纲、习近平、黄岐山、张高丽、汪洋成朋友在北京看着我辩论啊，大佬啊。你哪个企上他们都死啦。 啊。 脚震添啦。 但是呢，胡苏真有个好处、啊。他以什么，他以一个就好像唐英年的情况一样。 我都死了， 输无可输啦！ 我都死紧。 反而嗰个心理状态咧，仲 free 一啲、啊。 同埋佢个人个 style， 一来佢都系啦， 佢个人嘅 style 都系咁嘅。咁所以我就话，你谂下嗰场辩论系会令到奶妈错得嘅都会继续错。 嗯， 因为嗰个政治压力系大到奶妈系顶唔到嘅。 嗯， 当你一想到伟大嘅祖国、伟大嘅中华民族复兴都压在你膊头上，咁你谂下你嘅责任几大啊？你讲错一句嘢，哇！大佬北京嗰边即刻电话到。 嗯。 咁你谂下点搞？ 嗯， 系任何一个背负住 仲有咧， 伟大民族复兴嘅人去竞选都会咁大镬噶。 仲有咧，佢嗰啲咧，你成日嘲笑佢咧，考第二喊成晚嗰啲咧，佢唔输得， 唔输得啊，系啊， 即系佢系嗰个性格 character 里面咧，即系我都会识得呢啲咁嘅人嘅。一唔输得嘅时候咧，佢嗰个压力系可以大到咧，系会影响 performance。 咦，我哋又就嚟退到三咯， 去到三啦， 2907咯， 哇，二九几噶啦， 二九几咯，咁大家嗱帮帮手啦，我哋希望咧就成阿萧生贵贤咧成为最有影响力嘅网台。咁我觉得萧生就唔系灯神喺呢个问题里边。 萧生咁讲过咩？ 我估有听众系咁讲嘅， 系啦。 先望一望啲留言，咁希望咧就起码都过三啦，系嘛？ 哦， 咁我哋希望 帮下手啦。 live 过三之余咧，就一个礼拜起码有10万人睇嘅。 嗱，有机就开机啦，有全屋企嗰啲电脑啊， 系啊系啊， 有iPad 啊， 如果有 手机、啊， 可能有好多个手机噶嘛，其实系全部 all in 啊 ，all in 系啦 ，all in 成债，咁就掂啦。咁啊，即刻上喎啦！ 喂，真系咧，爸爸声 啊！2909即刻上喎，真系、啊、就嚟去到二，我就嚟咩咯？ 13啦，2913啦，一路上啦， 一路上紧系啦。 嗱、啊，所以幫幫手、啊、 我觉得大家唔好咁灰，我觉得真系嗱，今个礼拜虽然好多嘢好灰，咁我哋讲一讲冇咁灰嘅就系 UGL 单嘢啦。 嗱 ，UGL 嗰单嘢咧，我都觉得好鬼好笑嗱，先讲啦，一阵先再讲阿曾荫权嗰单嘢啦。但系咧，曾荫权嗰单嘢咧就 trigger 咗呢个冯伟光阿伯。白宫痔疮发言人咧就攞佢老板 嗱，那个关系就系咁嘅，判咗刑，落咗孖叶，大家都见到曾荫权咁惨啦， 系、 咁然后咧就大家就问啦， 啊咁 喂，咁689UGL 嗰5000万冇利益申报，点解唔系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咧？咁样， 因为咧嗰单啊曾荫权嗰单嘢之后咧，其实 Facebook 咧就唔系好多讨论曾荫权，反而咧好多讨论689 系啦， 即系老多689，我睇下你下场如何咁样， 系啦，睇下你几时死， 睇下你几时死咁啊！跟住冯伟光咧就喺佢嗰个嘅。叫做系咪佢有一个都市日报嘅专栏？ 真系影响力相当之大喎！ 系啦， 2957咯，而家已 系2957， 系啊， 好劲！真系我怀疑咧，啲人开咗好多机啊，即系一个人开几个， 我估系。 好啦，嗱，咁啊，阿冯伟光咧就写出7点嚟反驳呢啲人话 UGL 咁系完全唔同嘅咁样。喂，嗱，不如咁啦，我啊读佢个论点，跟住你反驳下佢啦啊！ 第一，佢话唔点咩咧？事件发生喺2014年10月曝光之后咧 ，UGL 已经明确回答，戴德梁行管理层完全清楚及参与和梁振英嘅商讨，确保戴德梁行喺中港嘅价值。 过啦，3020啦，而家 30，哎，过咗啦， 哇，过啦， 哎，好嘢，喂，喝酒喝酒， 俾啲掌声自己，左交一定啊嘛，跟住拍照啊， 好啦，喂，讲咗第一点，总之第一点咧就系讲啦 ，UGL 已经明确回答，佢哋清楚知道呢件事，系唔会因为日后有竞，即系佢俾啲钱佢咧，系为咗日后唔会有竞争，唔会有刮角呢啲情况发生，喂。咁关咩事啫？ 而家个问题讲紧佢有冇申报？ 咪咯， 嗱，我明白佢答紧乜嘅，就系、是、究竟梁振英除咗行政长官冇申报呢一 part 之外咧，另外一个 accusation 系咩咧？就系、是、佢究竟有冇背住戴德梁行私下同 UGL 达成一个黄金握手嘅协定，最终咧就推荐 UGL 收购嗰阵时咧，其实咧就系违反咗小股东嘅利益。 系啦， 咁佢而家 想解释一点啦。 佢嘅讲法就系话咧，其实 DTZ 同埋 UGL 嘅管理层咧都知嘅。 系啦，咁但系呢点咧系同啊嗰、那个所谓公职人员行为 系冇关嘅， 系完全 呢个系叫一般嘅防贿条例。 系啦，防贿啫。我话第二，是次收购嘅卖方系即系苏格兰皇家银行同埋佢嘅顾问们。全面知悉 UGL 准备与梁振英达成的离职协议，这个亦都是同第一点一样。 第一点无关。 无关。 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无关。 是啦。第三，最先报道事件的澳洲传媒其后报道亦都指涉各方是有各方对于这个交易是知情的，亦都无关。 是啦，这三点可以 不理。三点是完全可以不理。第四， UGL 事后确认跟梁振英的协议达成之后呢，是没有要求梁振英提供任何服务，梁振英亦都没有向 UGL 提供任何服务。 这个要等 ICAC 去查。 要等查啦。 是啦。你话冇，你要证明冇。 是啊。 因为你收水的时间是你做行政长官的时间。是两 part 的，他收水。 啊。 他先 upfront 收了一决、嗯。另外那决是上任之后先收的。 喂，你第四点面喎。 而 UGL 在香港的高铁里面有 operation。 这个一阵先讲。这个一阵先讲。第四点你讲的 ,UGL 事后确认。UGL 凭什么事后确认？他梗是事后确认啦。我的意思，喂，唔通佢认 行贿啊？ 我行贿嘅 啊？ 黐线嗰啲点解冇？即系话得好似我讲，开 case 查啦，查咗之后，如果系查得， 如果你讲到自己咁清白，咪 查咯。还你清白。 如果呢个新闻，呢、這个系新闻稿由 ICAC 发出嘅，我会信。 啊！ 但系如果由特首扮一条粉肠，叫做白宫痔疮发言人冯伟光发出嘅话咧， 系 就完全 冇说服力嘅， 冇可信性啊，根本系。 即系话咧，我又讲啦，开 file 查过，你咪还你清白咯。好啦，第五点，政务司司长即系林郑月娥事后以至少四次解释有关嘅协议同埋款项源于梁先生辞去戴德梁行职务，而非由于佢日后会提供任何服务。喂，第一，林郑月娥系 authority 嚟嘅咩？ 我同埋我觉得 你引露林郑嘅说话系一个。有唔 第二，因为佢系喺行政长，我再讲一次，佢系喺行政长官任内收受 啊， 而佢究竟最终有冇提供过服务，呢、這个系要俾廉政公署去调查。 系啦， 唔系你林郑月娥讲了就算， 系啊， 亦都唔系梁振英本人讲了就算啦。 系啊， 如果曾荫权话我只系疏忽，咁点解你唔信佢啊？点解你要起诉佢啊？点解你唔信佢疏忽啊？系嘛？点解你话佢系特登隐瞒啊？咁我就同样质疑咯。 咪咯， 如果冇 ICAC 嘅。